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这些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啊，给孩子们介绍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段落。今天我们该看到这一句了，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从这几句开始啊，三字经为我们介绍的中国的这个历史可以说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此前我们说呀，无论是自西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啊，还是再往后的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这些呢都只存在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说当中。既没有考古学上的发现，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献的记载可以来做证明。但是从夏开始到后面的商周啊，我们已经可以有一些考古学上的发现，还有一些真正的文献记载啊，可以证明这是明确存在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权啊，我们说国家也好啊，朝代也好。当然这里面呢，夏和商周又有一些不同。商周这两朝呢，我们无论是在正式的文献记载当中啊，还是包括我们说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节点的年代，我们都已经通过考古啊，文献的这些考证啊，进行了确定。那么这两个朝代呢，在国际上啊，考古学界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夏呢，我们现在在文献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典籍啊，都提到，而且呢，也都有非常明确的，我们甚至于啊，能够通过后世的很多科学的方法去进行推算啊，比如说我们跟天文学的结合啊，史书上记载的一些奇异的天象，我们现在呢，天文学家啊，根据这个时间往前倒推啊，在什么什么年代啊，的确有这样的天象出现。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啊，这两个时间呢是吻合的，以此呢来判断史书上记录的这些事件啊，它发生的具体的时刻。但是呢，夏朝的历史我们在考古学上啊，现在还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证据啊，来证明切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朝代。所以呢，这部分历史我们其实我们从小学咱们中国的历史都会提到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呢在国际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呢，对于中国的这个五千年历史啊，前面有这么几百年还没有完全得到史学界的赞同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还缺少这个考古学上的一些明确的证据。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在教孩子这些知识的时候，其实可以给孩子一个明确的科学的认知。那么我们说民族情感是民族情感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这个民族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呢科学就是科学，它来不得半点虚假。考古学作为研究历史的一门科学，这也是人文科学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它的一套评判标准。那么给孩子介绍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不妨直言不讳啊，这说不定能够激发起我们孩子更大的兴趣，将来投身于我们的考古学，哎，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给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啊，真实的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啊，往前再推上几百年。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当时我们举全国之力啊，集合了很多学科顶尖的这些专家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文字学家，哎，有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工程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各学科这些顶尖学者们的通力合作啊，通过他们的研究，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历史上啊重要的那些事件的时间节点更加的明确啊，让我们的这个文明史呢能够更加经得住历史科学的这个考验。但是呢很遗憾啊，商周部分我们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绩，很多事情的这个时间点我们都精确到了年月日啊，但是呢在夏朝这一部分还是有很多未解之谜啊，等待着我们后世的学者继续去努力。从这一点来讲呢，我充分的相信今天我们读三字经学三字经的小朋友，将来啊肯定会有人成为我们国家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也一定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 回到三字经里的这几句，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其实后面呢，三字经的作者呀，还详细的介绍了夏商周啊这三个朝代，每个朝代里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开篇却一股脑的把这三个朝代啊这三王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且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啊，我们不妨看一看，夏有禹，大禹，商有汤，商汤，周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姬昌姬发，称三王。这明明是四个人呢，怎么是称三王呢？哎，这就是三个不同朝代的王，夏王，商王，周王。在这儿呢，并不是指的这个人数啊，而是指的朝代的数量。咱们先从夏有禹说起。大禹真的无需过多的介绍，这是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历史人物啊。大禹治水的这个故事，无论是他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啊，三过家门而不入，还是他对治水所采用的这种和前人截然不同的更加科学的方法，这都为后世所称道啊。咱们就拿这治水来说，在大禹之前，人们想到治水就是一个方法，堵。洪水来了，我就垒坝筑坝，筑得高高的，让这洪水淹不着我。可是呢，最终的结果，如果上游的来水不减弱的话，你这个坝呀，最终是有扛不住塌的时候。真到了那个时候啊，你之前这坝垒得越高，到最后给人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所以大禹呢，开创性的想出了用疏来代替堵的治水方法。哎，这水来了下不去吗？不是，好，我挖出一些通道来，把这水啊给泄走，就跟我们今天说有这个行洪区一样，牺牲一部分地方换来更重要的地段，哎，我们不被水淹。这样的方法才真实的啊，最终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的水患问题。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啊，和人类和水的这个斗争史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咱们就拿四大文明古国来说，咱们中国长江黄河流域孕育了我们的中华文明，那么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在尼罗河流域呢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在恒河印度河流域呢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全都有水，而且都是这种水量非常丰沛的大江大河。各个地区的人类文明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一部和水搏斗抗争和谐共处，最后啊乃至成功的进行科学利用的历史。别的不说，就拿我们的曲艺作品来说，都有不少讲述的是我们人呢和洪水之间抗争的故事。我们下边呢，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快板书《抗洪凯歌》，由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先生表演。 滚滚遮太阳，飞沙走石大风狂，嘎啦一声霹雷响，哧溜一线闪电光，倾盆的那大雨从天降，恰似倒海翻了江。这暴雨一连下了七昼夜，条条的河水发了狂，声如牛吼闷闷叫，真好像成群的野马脱了缰。这洪水直奔天津市，眼看着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就要受灾殃，省市委发出紧急令，全党全民齐抗洪，保铁路保交通，坚决保住大天津，不战胜洪水不收兵。全市人民齐响应，立刻武装就行动，红旗滚滚映日明，咱们抗洪大军出了征。党政领导挂帅做先锋，这个战鼓隆隆号角鸣，向洪水进攻打冲锋。毒瘤点河，紫牙河，低念层层往上升，抗洪战士走威风，下似活虎与生龙，他们下水取土成英雄，大 开光，肩上横，是被光脚跳在水中，水底下看不清，密匝匝整一层层尾，茬子颗颗像钢锋，快似刀，利似剑，藏在水底把路横，为取土往上登，不怕扎，不怕疼，不怕这鲜血水染红，不怕这个腿上钉伤口，可是不怕脚上撞窟窿，不怕这身上千斤重，不怕这危险和牺牲，天大的困难都不怕，为抗洪把那万所刀山都踩平。八月十四这一晚，天气恶化变了脸，狂风暴雨搅成团，是天连水，水连天，九级的大风把地掀，卷起这个浪头像火山，捧起这个水花接上天，落下来漫过了大地面，大地掏空就得贪，抗洪英雄眼瞪圆，面对着洪峰向党发誓言，坚决保住大地面，坚决把这天境保安全，好男儿铁打的汉，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同志愿他们跳到水里护地面，水亲大地身，这个脊背抗水面，把浪都撞得稀糊烂，英雄们筑起了铁长城，狂风暴雨打不散，暴雨大狂风刮，风卷浪这个浪太花的浪花飞起一丈八，上游卷来了一片麻，一捆捆黑压压，急流翻滚赶浪花，赶到了简河进洪闸，闸孔小麻捆大，麻过闸孔几疙瘩，挤不过可就往上查，各个闸孔查上了麻，麻查闸孔，闸孔堵，这个闸孔查麻，麻堵闸，水卷麻，麻堵闸，麻水不通闸要塌，要保闸快捞麻，下水捞麻危险大，这个任务谁来抓，解放军人人夸，哪有困难哪有他，部队首长下命令，马上抢险保大闸，保大闸空大闸，英雄们下水捞臭麻，麻捆大这个分量加，可是又难抓呀又难拿，可是拿不动啊，抓又滑，抱一抱夹一夹，蚊子咬铁丝扎，大蝎子愣往身上爬，风雨交加难睁眼，大浪头直往脸上砸，不管这个危险有多大，坚决保住进洪闸，咱们不喝水呀，不吃饭，不打通闸孔，不上岸，多辛苦多疲倦，接连战斗两天半，打通了闸孔保地面，解放军战士称好汉，您各处听各处看，千里堤百里念，各个战线捷报传，不许洪水再泛滥，第一次洪峰正多乱，第二次特大的洪峰又来泛泛，他来得猛快似电，一心要把天津卖，他要把天津都走遍，他要到市里看一看，他要到街上转一转，他要到胡同串一串，他要把工厂机器涮一涮，他要把自来水给换一换，他要到三楼顶上站一站，这特大的洪峰要把天津灌，党中央国务院毛主席特别关怀挂心间，发指示除水患，确保天津不受难，确保京浦铁路线，这水情一天他问几遍，您听一听看一看，全国人民都挂念，一方有了难，八方来支援，电报飞来似雪降，这一件一件又一件，需要人力就来到，需要物资马上办，山东东北路途远，解放军来的可不慢，他们下车就打阻击战，可是不喝水呀，不吃饭，不眠不休连轴转，北京解放军正在吃晚饭，接到了命令来抢险，他们连夜就往天津赶，坐火车嫌太慢，行军跑步快似电，北京天津240里，这个蹭的一下到了前线，您听一听看一看， 不许洪水来作乱。路上看火车汽车总不断，把这防汛器材运到前线，尾西木料送前沿，这个麻袋草袋千千万。天上看飞机隆隆似闪电，侦察水情来回转。地上看红旗飘，千军万马四不海潮，洪水哇哇在咆哮，抗洪英雄喊声高。洪水涨一寸，低涨一尺高，洪水天天涨，低念日日高。大地修得高又高，大地住得牢又牢，牢又高，高又牢，抗洪英雄耐大牢。白天太阳晒，汗水雨水浇，汗水加雨水洗成了铁背腰。夜晚席棚睡，身下地反潮，风动席棚角，耳听长鸣哨，水打莲花落，啪啪把地敲，群声大奏要，各自显花招。沙蜂来打鼓，蚊子吹管箫，猛虫钻扑脸，蛤蟆喊声高，长虫钻被窝，楼骨乱摔跤。哥俩划拳十对十啊，起名就叫全来了啊。又是闹啊又是吵，是又是叫啊又是咬，英雄们鼓掌直叫好。可是你也笑我也笑，都说听这个打法不买票。这种玩意儿真热闹，可这吹打弹拉说唱变练带舞蹈，咱们中国戏院演不了啊。他这种玩意儿没处找，英雄们心里好快活，艰苦编成了快乐歌。老张老李和老罗，他们坚守阵地把话说。老张说今年这次大洪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老李说他来得又猛还又快，要搁过去可了不得。老罗说这个水搁到旧社会，咱们穷人谁也甭想活。想过去好心伤，39年咱们天津人民遭了殃，洪水来可是赛过虎狼，万顷的良田变了汪洋，淹了土地淹了房，卷走了骡马和牛羊，眼看着亲人被淹死，妻喊丈夫儿喊娘，多悲惨多凄凉，穷人哪里去躲藏啊？有的可是逃到了房顶上，有的呢被水泡塌了房，一家子八口逃到树上，妻儿老小泪汪汪，没人救没人帮，当家人可就没了主张，他们身上冷没衣裳，肚子饿没口粮，把这树枝树叶都吃光，都吃掉都吃光，饿死了老婆饿死娘，这孩子找妈痛断肠，多悲惨呐、啊、多心伤，穷人不死也遭殃，官僚买办大奸商，地主汉奸大流氓，他们高楼大厦饮美酒，住满长腿挺胸膛，阔小姐少爷央，有才有势好张狂，大街上划船来游湖啊，他们要学许仙白娘娘，这位少爷船后轻摇桨，小姐在船头巧梳妆，头上这个打这个小花色儿，又遮太阳又漂亮，又描眉又打鬓，脸蛋茶的似雪霜，红红的那小嘴还爱唱，那不唱评戏和二黄，他句句唱的是送情郎。他走大街呀穿小巷，逍遥自在喜洋洋，忽然飘来个死尸体，躲闪不及撞了三帮，这小姐吓得嗷嗷叫，白脸蛋变成了蜡渣黄了。想过去看今天，过去的人民被水淹，今天的这洪水要比过去大几倍，市面繁荣人心欢，工人按时上下班，生产竞赛热火朝天，工厂这个机器隆隆转，这么俩人活啊一人干，这么保值保量保增产，完成计划准兑现。街上看交通畅行无阻拦，想到哪去都随便，商店这货物堆成山，随意挑选随便看。您看电影可得有新片，听戏曲可得进戏院，坐屋里就听无线电，都知道天津闹水患，怎么一点灾情看不见呢？对，这灾不见水不见，都因为世道大改变，

灾区啊， 灾区，你到了灾区，灾区就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演出条件了。 这我知道 啊，你深入到第一线呐、啊，你要演一些跟人家那个观众他非常贴近的那些节目、哎、啊，比方说你这个安徽，你去不去？安徽你去不去？ 去啊！ 哎，到了安徽啊，你给人唱唱黄梅戏呀、啊，地方戏曲。 黄梅戏呀、啊，算你撞枪口上了。啊，你问问大家谁不知道，唐杰忠是以唱黄梅戏著称啊。王少舫在世，何董永， 乐什么呀？跟鸭子似的，真是。乐什么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好像就说着逗气儿开玩笑。我们这次是一项很严肃的任务，我们到那儿真得是真刀真枪的练，不能天朝的把式光说不练。 什么叫光说不练呢？你要是不服气啊，咱们俩在这比一比唱黄梅戏。你要唱得过我，我就听你的，怎么样？ 跟我比啊？你唱什么？ 黄梅戏啊？ 黄梅戏啊？你一人能唱？ 当然了。 你怎么唱啊？ 就独唱啊。 你唱哪段啊？你 我就唱那个董永那段， 董永 天仙配里边的陆玉。 你一人站在这儿，嗨，你来了，我听听怎么回事。 张嘴就来了， 我听听怎么回事，你来。 寒悲人泪往前走，让开让开，小孩子让开，大人我要过去。 刚才谁鼓掌啊？你们都听过吗？你们啊，什么水平就给鼓掌？还好，谁还瞎喊好在那块儿，对不对？ 怎么了？ 你唱了这个，你到了那个安徽演出去，人家那个安徽的观众能喜欢你唱的这个吗？ 那当然喜欢了。 什么当然喜欢啊？啊，他就不喜欢。 为什么？ 为什么？你灾区人民现在他那块儿他是人家受了灾了， 是 受了灾了。但是呢，我们呢现在要鼓舞他们生活的勇气啊，重建家园，鼓舞他们斗志。 对呀、啊， 我们用文艺节目给送一点欢乐。你干嘛去了？你瞧唱那段啊，眼睛这么耷拉着啊，咧着嘴，悲悲切切，寒悲人泪。你什么寒悲人泪？你哭去了？你干什么去了？你啊？ 哎呦，那怎么着？ 怎么办？你唱一点欢快的啊，活跃气氛的。 欢快。 再者说了，你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到那唱，你唱那个难度最高的，简单那么几句就把人打发了。你唱那个黄梅戏当中那个经典唱的最难的那段。 那是哪段啊？ 啊？像那个什么夫妻双双把家还呢，那 哎呦，那段人家大家都能唱， 大家都能唱。大家怎么唱？大家跟我唱的一样吗？啊，大家唱，大家唱，他是男的唱男的，女的唱女的，男是男，女是女。 那当然，那你怎么唱啊？ 我半男半女， 两河水。 什么叫两河水啊？一人多角，往这一站，一唱起来。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用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笺，你跟天来你织布，你挑水来你浇园。 哎， 我说你这叫什么词啊？啊，让人两口子打起来。 这怎么打起来？这不是分工了吗？在这分着分活， 不像话，把活全推给人家了。 那人家自己有自己的安排，你管那干什么？对不对？ 是，我告诉你啊，这黄梅戏啊，你差远了，难不倒我， 难不倒你啊。 哎， 就说这黄梅戏难不倒你。 哎， 啊，你在安徽你演了，你就在安徽那儿演，你不上别地儿去啊？ 别地方也去。 你去，你河南你去不去？ 河南我去啊。 到了河南你就不能给人家唱那个黄梅戏。啊，你到了河南你唱什么呀？哎，这个到了河南你得给人唱河南豫剧。 哦，豫剧。 哎，河南豫剧土腔土味啊。 嗯， 那个发音是多难呢。啊， 是啊。 哎，那个河南豫剧唱出来，你看， 走一道岭南啊。 哎，你别乐，你听这个啊，这叫鼻音呐。啊，这 这种鼻音的方法，它不是从鼻子上边出来，也不是从鼻子下边出来， 从哪儿出来的呢？ 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我跟你讲的。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哎呀。 翻译加上山沟里，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实在新鲜。 你说这耳朵呢？ 我看呐，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新鲜的鲜他不说鲜，他叫实在新鲜。 这我知道，你听听我这个更地道啊！ 你说这个味儿就一个字体现出来，实在新鲜。 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你。 不是你干嘛？你干嘛？ 你听我这段豫剧， 你唱什么？ 花木兰 也是豫剧？ 那当然了， 我听听怎么回事。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这是地道的河南豫剧，长相豫就按我这调学的，哈哈，尤其是最后这个甩腔啊，他有点意思啊。 我们那个，你也没完了你啊？ 怎么样？这难不难我？ 怎么样？不怎么样，对不对？长得这么胖，再这么，都多难看的那个样子吧？透着那么傻气，就跟你讲， 你不管怎么样啊，咱们豫剧唱上了。 豫剧，你光在河南慰问，你别的地方你不去了？ 去啊， 对不对？你，江苏你去不去？ 江苏也要去。 哎，你到了江苏，你给人唱什么？还这样啊，对不对？人家就听不懂了。啊、你得给人唱评弹，江苏的评弹呢，白。哎，评弹你会不会？评弹你会不会？ 评弹呢？平台反正差点差点 我觉得旁边怎么没声了呢？你差点啊，你差多了，你我跟你讲了，你差，你根本你就不会， 我就不会， 你就是因为你不会，领导把你给刷下去了，知道吗？ 我说就这理由、啊、 你多新鲜！那评弹那是多么难的艺术形式、哦、啊！你到了江苏，你不给人唱评弹，江苏人民承担了那么大的牺牲，人淹了自己，人家保了别人啊！你不唱评弹，你说得过去吗你？你什么问题这是、哦、啊？再者说了，一个北方的演员啊，你要是唱评弹，那是一种那多么难的事情啊！那是 啊！ 这么说你会 唱？你多新，没有一般水平的唱不了评弹。那评弹那个发音、嗯、啊，唱一段评弹。 我撒娇呀， 你听跟绵羊叫唤一样的、哎、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君撒绿， 柳不说柳，他说捋，你把舌头捋捋，你唱着呢， 我捋不直。 杨绿青杨咋咋宋小菊， 酒不说酒，他说聚，你聚一个，你聚一个，你聚一个， 聚不动， 你聚不动，就因为你这块不行，所以呢，人家现在把你给你排到了边外。当然了，也不是， 哎，别、啊，你别看我不会唱评弹，我呀，可以唱京剧，京剧全国人民都欢迎，江苏人民毫不例外，一定也喜欢 听京剧。行，我再一次的提醒您， 怎么， 您是什么演员？ 我是相声演员嘛， 相声演员以说为主，老提唱干什么？这么大演员，怎么这么点内容你都不知道？真是常识吗？这个对不对？你说，就拿咱们这个啊，这个就那个说的这种艺术形式来说吧，啊，三十多种你都会吗？ 这没有我不会的， 你全会。 那是啊， 那我要说个上句， 那我给你接个下句啊。 我说个什么形式， 我就能给你接个什么形式。 都能接上来， 那可不。 比方说，这就是咱们现场演出啊，我可现编词儿， 我马上就能接上来， 全部都是抗灾的内容。 哎，张嘴就来， 都能接上来， 没问题。 大家伙听听啊， 来吧， 你听听这是什么？当当哒当当啊，哒啦啷当啦当当， 天津快板。 哒啦啷哩啦哩啦啷啷当啦当当，竹板这么一打呀，是一声接一声， 这灾区人民站在洪水中。 洪水真叫大呀，是洪水真无情。 这洪水吓不倒咱抗灾英雄， 团结奋战， 努力抗洪， 军民团结就像泰山顶上 轻松。怎么样？接上来了。 别了，没完呢，先别鼓掌，鼓什么掌？对不对？什么接上了？还没，你不都能接上来吗？还没完呢。泰山顶上轻松，这哎，你不是唱京剧吗？嗯，你听着接啊。要学那泰山顶上，接往下接着唱。 你 已经走， 什么声儿？这什么声儿？这不啊？ 我说你损不损呢？ 啊， 啊， 让人家接能起这么高的调吗？ 你不是能接上来吗？ 是，你再来， 还有别的呢？ 是，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山东快说， 啦啦啦啦啦啦啦，浪了个浪， 嗯，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全国人民志愿灾区显力量， 一万人民齐动员，又卷钱来又卷粮， 慰问的舒心似雪花，抗灾的物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医疗队、抢险队，一排排，一行行，开赴灾区第一线，就如同杨子荣大呼上山岗。 杨子荣大呼上山岗，还是你接啊？穿林海，跨雪原，起冲，接往下接， 下 啊， 是 啊， 是， 怎么？ 我说你诚心呐，啊？怎么越来越高啊？这个 什么叫越来越高啊？对不对？给你糊了糊了，这汗这 谁 使点劲？你再来这个， 再来， 大竹板数来宝，解放军动人的事迹真不少。 解放军抗灾英雄多，今天我来说一说。 解放军第一个冲到了第一线，他们抗险救灾做贡献， 团结奋斗战洪水，就好像当年打击日本鬼， 哎，个个都像李玉和，还有一段你听着啊。李景川四郎号，我迈步前出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抗洪题材的曲艺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